最多事了，快出去。 Thank you.

也多。

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她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她就一刀劈死下王人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我的儿满腹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严谨的神他与故曾祖母所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说太君为父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财神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送江山我总黎明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顾报朝臣莫非因有这山水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都是今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你说宋君情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真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 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尘

去 听众朋友，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